第56集。 确实，不管成不成，认识个朋友也好。对了，我表姨还没有给我你的联系方式，我们加个微信。 我不用手机。 话一出口，白思君就深刻意识到，他还真是被梅雨辰给带坏了。他以前可是很照顾女孩子的。 那个，我是真的不用。 说完，他又从裤子口袋里掏出钱包和钥匙。 你看，我身上都没有手机。 陈婷扑哧一声笑出声，开朗地说： 行了，我是看出来了，你对我是真没意思。 白思君没有接话，一脸尴尬地把钱包和钥匙收回身上。话说开后，气氛倒是轻松了不少。 我刚才听你妈妈说你喜欢看书，那本书是你刚买的吧？ 陈婷的视线突然落到白思君手边的告白上。 对，今天才发售的。 我知道，我也是梅雨辰的书迷。 心里的名字突然被别人说出口，白思君不禁心头一跳。 那你买来看了吗？ 买了呀。早上刷微博看到梅雨辰的新书上了热搜，就赶紧去书店买了。 白思君很久没用微博，自然不知道这事儿，他有些紧张。 你觉得写的怎么样？ 超好看的，开玩笑，这可是梅雨辰写了3年的书呢。下午那会儿，我妈非催我出门化妆做头发，我为了看结局，最后随便收拾收拾就过来了。 白思君突然觉得这姑娘还挺直爽，她也直来直去。 看结局比相亲重要多了。 我也觉得。哎，你看完了吗？我跟你说后面的，不会给你剧透吧？ 没事，我也看完了，你尽管说。 小乐竟然是幽灵，他消失的时候真是哭死我了。哎，你知道吗？看完之后我刷了刷豆瓣，上面很多人都说书名告白和内容没有太大关系，都不知道为什么梅雨辰会取这个名字。 白思君抿了抿嘴唇，没有接话。 哎，还有啊，最后那个致谢就8个字，网上都在猜测那个你到底是谁。 陈婷喝了一口茶水。 不过梅雨辰的作品本来就是这样，他想表达的东西太复杂，很多人觉得自己读懂了他，其实都是自作多情。 白思君忍不住笑了笑，他发现眼前这个陈婷是个真梅雨辰书迷。 他所有的书你都看了吗？ 当然啊，我初中就在看他的书了，读大学的时候还专门去过他的签售会。你不知道吧，他长得特别帅。 陈婷说到这里语速突然慢了下来，他莫名其妙地来了一句： 那个人长得好像梅雨辰啊。 说这话的时候，陈婷的视线定在白思君的身后。白思君觉得很奇怪，他下意识地想顺着陈婷的视线回过头去，然而还未等他做出动作，头顶就传来了一个咬牙切齿的声音： 白思君，你在做什么？ 在下一瞬间，白思君的脑子里闪过了许多念头。首先，他觉得这好像是梅雨辰的声音，但是梅雨辰从来没有直呼过他的全名，他又觉得拿不准。接着，他意识到这个声音带着怒气。虽然梅雨辰经常跟他不高兴，但从来不会说出口，都是给他脸色看，所以他觉得这应该不是梅雨辰。最后，他想到这里是他老家，梅雨辰不知道他老家在哪里，即使知道是哪座城市，也不可能精确到这条街道上。综上所述，他身后的人肯定不是梅雨辰。以上想法全在0.1秒之间结束。白思君丈二摸不着头脑地回过头去，接着便见到了那个他心心念念日思夜想的人。他愣愣地站起来。 你怎么在这里？ 梅雨辰阴着脸 又重复了一遍。 你在做什么？ 我…… 白思君咽了一下口水，求生欲让他的大脑飞速运转。 我们在开书友会。 梅雨琛面无表情地看了陈婷一眼。 他是谁？ 他是你的书迷。 桌子对面忽然传来了筷子掉落和抽泣的声音。 这真的是梅雨琛？ 梅雨琛还是一如既往的没有给白思君身边的女生好脸色看，哪怕这人是自己的粉丝。他皱着眉对白思君说： 给我出来。 梅雨琛说完就往外面走去。白思君这时才发现梅雨琛手上还拖着一个小型行李箱，看样子是刚刚赶过来。 不好意思啊，我得先走了。 白思君拿上书准备离开，但临走前他突然觉得把姑娘一个人扔在这里不太好，便解释了一句： 我是梅雨琛的责任编辑，我们有点工作要谈。 尽管他心里非常清楚，梅雨琛要跟他谈的绝对不是工作。身后响起了连绵不绝的抽泣声，白思君三坐并坐两步前往柜台结了账，接着来到了外面的街道上。此时梅雨琛正站在路边等他，白思君后知后觉地发现梅雨琛竟然剪头发了，慵懒其间的长发变成了一头利落清爽的碎发，少了一丝孤寂的作家气息，多了几分曾经的桀骜与不羁。 梅，为什么不回来找我？ 以前梅雨琛心里有再多的戏，也从来不会像现在这样质问他。白思君可以感受到梅雨琛的怒火比以往任何一次都要旺盛，他正想解释自己为何离他而去，却听梅雨琛又道： 不仅不回来，还去相亲。 原来他生气的点在这里。 不是，我那是被我妈诓来的。 白思君说到这里忽然觉得不对劲，他话锋一转： 不对，你怎么知道我在相亲啊？ 梅雨琛抿紧了嘴唇没有回答，一个更大的问号骤然出现在白思君的脑海里。 等等，你是怎么找到我的？ 梅雨琛还是阴着脸不回答。白思君放软语气：梅雨琛没有反应。白思君拉了拉他的衣角哄道： 梅梅。 梅雨琛的眉峰挑了一下，但还是黑着脸。白思君实在没办法，他看了眼四周，狠下心压低声音说： 老公。 梅大猫的表情终于有松动的迹象，他皱着眉： 最近的酒店在哪里？三星级以上的。 白思君知道自己要遭殃了，但他觉悟很高，他知道那是他活该。还在大城市生活的时候，一个小时以内的车程都会觉得很近，而在小城市生活的好处是市中心横竖不超过5公里，随便走哪儿都要不了半个小时。白思君拦下一辆出租，把梅雨琛带到了市中心的一家4星级酒店。梅雨琛要了一间江景大床房，在登记身份信息的时候，前台工作人员让白思君也拿出身份证。 啊，我晚上不住这儿。 只要您要上楼那都得登记。 现在酒店住宿管理越来越严格，更别说这种正规的4星级酒店了。白思君不想营造出一种他和梅雨琛出来开房的感觉，总觉得有点害羞，但无奈还是掏出了身份证。进入电梯后，世界只剩下他们两人。然而梅雨琛还是没有要开口说话的意思。白思君知道，他家大猫每次都是通过各种表现告诉你他非常不高兴，之后就是不愿意开口，非要等着你去哄他。白思君悄悄牵住梅雨琛的手，和他十指交握，低声道： 梅，我其实没有丢下你。 梅雨琛还是不吭声，